我一直相信交流本身是一件非常有魔力的事情，它能够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形态，然后通过你的视听神经转化成一幅非常神奇的画面。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传递的信号不只是说话的一种，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姿势、面部的表情以及头部和眼球的动作来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人说话的这个节奏进行交流。当然如果你在一个仅仅能够听到我声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感觉到无比的愉悦，那一定是从侧面反映出我们进行着非常质量很高的交流。你好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想持续不断高质量交流的朝夕音乐 Fresh Radio。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a living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po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You won't pray for me.My pain for me, save my soul for me, 'cause I'm alone, you see. If I won't die for you, if I won't care for you, then I spell this life for you.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这首歌来自于 The Weeknd Pray For Me。 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听到盆栽的消息了，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我记得上次听到他的消息是格莱美获奖的时候，还有跟 Selena Gomez 分手。如果你特别熟悉 The Weeknd 的话，你肯定记得他曾经在这个自己的媒体上面宣布他的第一部名为 Starboy 星际男孩的漫画书不久将会出版。为了进化成超级英雄呢，他也是蛮拼的哈，不仅拉来了宇宙第一大的超级英雄厂商叫做 Marvel 合作，还专门为了这部漫画制作出整整一张专辑 Starboy。 这是很早之前的消息了，